算一生，是一中世，仍够爱我像最初。With every beat of your heart, love me with all of your heart, 绵入我梦内。Love me with all of your heart, 永久相爱。爱直到白头，夏季过了，逝去冬天，仍在梦内，怀内吻我，像昨天。去到两个世界里，还是再共。算半秒，就算一生，是一樽酒。